们的清净心，啊，把我们贪嗔痴的烦恼逐渐的远离，啊，这斋的作用。那一天吃一餐行吗？行。佛菩萨行，出家人行，在家人也行。啊，那工作很繁重啊，也行吗？也行。我可亲眼看见的，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十年，李老师日中一时，而且吃得很少。我跟他的时候，我31岁，啊，老师那一年70岁。他的工作量很大，大概是5个人的工作量，一天只吃一餐，行吗？他吃了70年，啊，我跟他学经教，我也学他一天吃一餐。我吃了5年了，离开图书馆到台北去讲经，住在韩馆长家里，韩馆长就压迫我，不行，你一天吃一餐不可以。我说为什么？将来万一身体不好，人家怪我，没有照顾好，我承担不起。要我吃三餐，怎么办？我以前吃一餐确实，一餐。这个小饭碗，三碗饭，啊，吃三餐的时候，每一餐都是三碗饭的。这叫我吃三餐的时候，好吧，一餐吃一碗，啊，还是一餐的量，分3次吃，但采取这个变通方法。不简单的，我在他家住了17年的，不是短时间的。啊，那个17年，我没地方去了，走投无路啊！啊，要不然就换宿。啊，哪个寺庙都不收我。啊，不收奖金的。赶紧餐的时候，啊，所以都劝我放弃讲经，啊，学经忏佛时，我们大家都在一起，我出家不是为赶紧餐的，不是为这个发心的，啊，张家大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。啊，那学释迦牟尼佛就是托钵，在台湾托钵没人给你，现在不做信托钵了，警察还取缔。啊，所以接受韩馆长这一家人供养，啊，我们的讲经没中断。他修了大功德，啊，他现在往生了。过去走的时候，他在天道，大概也就这个2、3年往生，在天道待一段时间。 啊，所以斋跟戒我们要分清楚啊。四分律音译啊，这一段念老的注解注得很长。戒，一律之别矣。啊，是律的别矣，所以通常我们把它称作戒律。啊，梵也，梵语，古印度话叫三波罗。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净，所以戒者呢也净矣，就是禁止。啊，斋者不顾中时。啊，这个中就是日中太阳，太阳日中，不顾日中，在日中之前，所以吃这个吃物。什么时候吃饭呢？大概11点钟到11点半，这是不会过重的。啊，11点半以后有可能过重，所以吃斋要用什么？最好用天文日历，每一天日中的时间都不一样，啊，每一天差4分钟。啊，所以我过去在台湾初学佛的时候，用天文日历，今天几点几分几秒，日头。啊，天天不一样啊。啊，那个日历上就写注得很清楚。啊，而且地方不一样，时间也不一样，叫时差。啊，天文日历的时差。就分得很细，啊，给你分成几分几秒，啊，我们在哪个地方，守哪个地方的时候，啊，那么和听说还有一些法师，持五啊很严格，啊，到了美国了。他吃饭的时候，他就想到台湾的事情。哎，台湾还没有过钟哎，美国已经过了，没关系，我用台湾时间。如果这个话能行得通，你永远不会过钟。为什么？每个地方钟不一样嘛。啊，这都不是真正之物的，真正之物，没有这种事情。是正物啊，为正事，以后呢为废事，过午之后就为废事。时者宜时，非时不宜时。啊，这是佛所定的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印度，啊，他也是在印度到处讲经说法，时差也不一样。啊，印度跟我们这时差差好几个小时。啊，所以这个正事啊，要以此时此地，这才是正确的。我们到哪里旅行，要以当时的正事，啊，这个才是正确的。不过中时，皆常言之啊。过午不食，名为吃斋。南山夜宿，道宣律师的 啊，云，斋为其也，其业其心，或言清也。故持斋者呢，以清净，以清心之不净也，就是把心里头不干净的东西把它清除掉，这个是斋的本意。啊，所以每一天吃饭的时候，要把心里面的不干净的东西要除掉，要做这个观想，这是真正的斋意。啊，佛每一天给我们这个时间，你这个时间你一定要吃饭，希望你吃饭的时候观想这桩事情。啊，心里面最好的不干净的这个念头，不善的念头要放下，善的念头也要放下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与自信就相应。啊，要知道善与不善都叫做业，你看善业恶业都叫做业，清净心里头没有业。啊，念佛人叫净业，记住净业里头没有善恶，善也不净，恶不净，善也不净。啊，那要不要断恶修善呢？要，要断恶，要修善。但是心里头不要执着，啊，断恶不着断恶的相，修善不留修善的相，这样你的心就清净。这种断恶修善的都叫做净业。啊，净业是往生真正的道理。啊，心净则佛土净。啊，心净这才能往生。啊，心不清净不能往生。啊，所以善恶业我们都不要，你就超越六道轮回了。啊，你心里都有善业，生三善道。心里面有恶业呢，你就生三恶道。所以三恶道跟三善道是平等的，都是业报。啊，恶业要到三恶道去把它消掉，恢复清净；善业到三善道去消掉。自性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业，没有天堂地狱。善恶业是因，天堂地狱是果报。啊，所以它是平等的。啊，造什么业，受什么果报，是业感召的果报。那个果报不是从外来的，啊，与佛菩萨不相干，与上帝也不相干，与天地鬼神不相干，与人也不相干，自作自受。啊，这个道理总要搞清楚搞明白。啊，佛说了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谁的心想？自己的心想。啊，所以没有一样啊不是自作自受，啊，总得搞清楚啊，搞明白。啊，所以佛经上这个意思很好。啊，我们什么时候会想到要清理心里面这一些不净， 啊，卧不敬，善也不敬。这个不敬，通通都包括了，把它清理了，让你在吃饭的时候，你每天都要吃饭，吃饭就要想到，我要清理不敬，我的饭菜要干净，我的心也要干净。这意思好啊。又会疏云，斋戒皆八斋戒，即是大小诸戒，盖夫戒是人思啊，道俗咸奉啊，心为业主啊，凡身俱知，正法助灭，皆亦有之。这个意思很深很广，也非常重要啊！皆为无上菩提本。佛灭度的时候，最后的遗言教我们：一切为师啊！佛不再世了，我们以什么人做老师？一切为师，以苦为师。啊，佛希望我们能持戒，能吃苦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心就定了，烦恼、欲望才真的能放下，你才能够解脱，你才能成就。啊，这是佛陀真实教诲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760页，760页第四行，第四行，从当中会疏之念看起啊，有会疏曰啊，会疏曰：斋戒即八斋戒，即是大小诸戒，盖夫戒是人思，道俗咸奉。心为业主，凡身俱知，正法助灭，皆亦有之。这个几句话了很重要啊！斋戒了，也叫八关斋戒啊，包括大小乘一切戒律都在其中啊。 下面是告诉我们，世尊制定戒律用意何在？戒是人思，释迦牟尼佛灭度的时候，阿难代表大众向佛请教，佛陀在世，大家是以佛为师，现在佛走了，我们依靠谁为老师？佛告诉阿难，以戒为师，禅是佛心，教是佛的言语，戒是佛的行持。可见的了，这一条非常重要。道俗先奉，道是出家人，俗是在家。无论出家在家学佛，必须持戒。如果不持戒呢，那就不是佛弟子。啊，真正学佛要从戒上下手，啊，这个叫三无漏学。不仅是释迦牟尼佛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例外的。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啊，学佛终极的目标是开慧，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明了，大彻大悟啊，这是学佛的目标啊。那么我们要想去向这个目标，真正成就佛果，那不从戒律下手，没有第二个方法啊。我们在这个学习里面也做过深入的探讨，为什么现在人对于戒律这么困难啊？学经教比较容易，那是把经教当作一种学术来看待，所学的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智慧从哪里来？智慧从戒来。啊，因戒得定，定才能生智慧。啊，所以智慧是从内往外发的，不是从外学来的。外面学来的，像经教啊，从外面学来的，就变成知识了。如果从内心里面开悟的，哎，那就是智慧了。啊，如果这个话你听不懂，你慢慢去揣摩。啊，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禅宗六祖慧能的故事。在五祖的麾下，有一位大德，神秀大师。啊，神秀当时就是慧能大师建六祖那个时候，当时他已经是五祖的助教了， 我们晓得，向五祖学习的人太多了，五祖一个人忙不过来呀，那么多人呢，他需要助教啊。所以，大家都认为，将来传法第六代祖肯定是神秀啊，这个没有人怀疑。为什么传个慧能呢？慧能学的是智慧，神秀学的是知识，不一样。一个知识，一个智慧。知识听多了就会了，就懂了。你读得多，听得多，知识很丰富，没开悟啊。没开悟，你没学的东西你就不懂，学了你才懂。要是开悟了呢，没学的全懂。不一样啊。我们看慧能大师逃难的期间，路上遇到一个无尽藏比丘尼。这个比丘尼受持涅盘经，大涅盘经分量很长啊，有两种版本，一种36卷，一种40卷。这么大的部头，他读诵啊，不能说无尽藏比丘尼没有知识，他天天读，他知识一定很丰富的，他没有智慧，他在那里读经，慧能在旁边听。他念完了，慧能就把刚才念的这段经文的意思讲给他听。他非常惊讶，闻所未闻，捧着经本来请教他。慧能说：“我不认识字，你不认识字怎么讲得这么好？”这个与识字不识字没关系，你想想啊，这些话，智慧从哪里？从戒定慧来的。慧能大师连三皈依都没受过，形式上的皈依受戒他没有。他真的持戒了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他全做到了。人老实，诚恳，对待一切众生，真诚恭敬。佛经上讲的，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，慧能全做到了。这就是持戒，他心是定的，不随外面境界转。换一句话说，自己在什么境界里头，他做得了主。我们一般人做不了主啊。做不了主是什么现象呢？看到了，听到了，就分别，就执着，就有意见。通通把它放在心上，这就叫做不了主。做得了主的人呢，听了，见了，接触到了， 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没放在心上。他的心是清净心，这是做得了主啊，不被外头环境转了。那佛在楞严经上说得很清楚，一个不被外境转的，他就有能力转境界啊，能转境界的这个人就同佛了，跟佛没两样。佛能转境界，不为境界转呐。慧能在黄梅八个月，没有人认识他，只有无数认识他。没有一个人认识他。所以无数。半夜三更召见他，他们两个好像有默契。无间无足召见也不会给任何人知道去巡寮，到寺庙过出去看看，去巡查一下巡寮，走到对方，看到他的冲鼻。问他，你充熟了没啊？这个话里头有话，别人听不懂。实际上问他，你有没有成熟？慧能答道，你熟很久了，很久就熟了，幽浅筛在，还没有筛。筛就是印证，要求他让人家印证。你看，别人听不懂，他们两个很有味道。五祖拄个拐杖，在拐杖在他那个默默的对子上的时候敲了三下，就走了。这意思是三更来接我。跟去的人很多，看到。没人懂他就懂得。所以三更的时候就到方丈室，果然没错，推门里面没有关，一推就进去。五祖在那边等他，果然准时来了。来了之后用袈裟把他围起来。也不让人看见，给他讲《金刚经》大意，当然不要书本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豁然大悟，就做报告，他的。博士论文，他的报告很简单，就是20个字，5句话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何其就是没想到，第一觉悟之后，没想到自信啊，本来是清净的，从来没有染污过。染污的不是自信，染污的是阿赖耶。自信没有染污。第二句话是：本不生灭，自信不生不灭。他真见到了，在净土里面讲，他见到常寂光了。常寂光就是自信啊，那个常。就是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才叫常。即清净是即， 无量智慧是光。啊，第三句，本自具足，啊，具足无量智慧，具足无量德能，具足无量相好。这光啊，常住观者，光表这个意思啊。啊，第四句，本无动摇，自心是不动的。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动的，只有自心不动。最后一句，能生万法。啊，五祖听到之后，行了，他说可以了，行了。啊，经也不必说了，衣钵就给他，叫他赶快走路。什么原因呢？嫉妒障碍，他赶快走路啊，去躲避。这一躲，躲了15年，这么长的时间，大家把这个事情忘掉了，他才出来。啊，他出现的时候就在广孝寺，现在的广州广孝寺，听印宗法师讲涅槃经。他坐在后面，后面有两个出家人，啊，看到外面风吹的翻动，有一个说：“你看翻动了。”那个说：“不是，那是风动。”两个人在争论，啊，谁也不服谁。他到当中告诉两位大德，啊，告诉他们，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幡动，人者心动，你们两个都心动。这两个人一听就大吃一惊了，啊，这才是把真正的事情解决了。印宗法师讲经这一堂课下来了，又问他们三个人在讲什么，啊，他们把这个话一回答印宗，印宗立刻警觉到，啊，听说黄梅传法的这个行者，啊，问他是不是你？慧能就承认了，是的。啊，衣钵展开来给我们大家看看，他就把衣钵展开。印宗就给慧能剃头，就正式出家了。剃头之后拜他做老师，不简单的，谁转谁长传高啊，慧能大师的身份地位一下就被抬起了。印宗在当时岭南一带第一高僧，拜他为师，啊，印宗的老师，所以身份地位一下提高了，啊，就开始传法。啊，以后就住在曹溪南华寺，啊，原籍也在那个地方，啊，跟他学的人不计其数啊。 啊，那是活佛在世啊，活菩萨了。在会下跟他学的，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43个人，过去5代都是单传，师父只传1个人，他传43个人。五祖嘱咐他，以后只传法不传义，义是大家都争，没有意义，传法不传僧，不传义了。传法就是印证，人真正到彻悟了，需要一个人给他做证明。是真的开悟还是假的开悟？五经藏比丘尼在其中，印宗法师也在其中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想到印宗法师不是凡人，你看，没有一点嫉妒心。一来了，知道是真的不是假的，就把它捧起来了。我们现在就支持，抬举。岭南一带的佛教由他来主持。所以在猎人队里15年，也是修行的，也是在消业障啊！真正把如来无上大法了，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落实在工作，他的工作是烧饭，猎人队里烧饭。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，这真正是菩萨了，不是假的。所以无论在家出家，不能不受戒律。慧能大师的戒定慧是实质上的，不是形式上的。形式上你看看，他在没有遇到印宗之前，从来没有上过经过讲堂，也没有经过禅堂，这些形式上他通通没有而且戒法之后15年，这种耐心忍耐，忍辱波罗蜜。戒律、苦行，佛是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，他都做到了。这都是做给后人看的。所以，我最初学佛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慧能大师就是最好的榜样。有实质，没有形式。所以，以戒为师，道书先锋，出家在家都要遵守。那心为业主，造业；言语口造业，身体行为是身在造业。身口造业听谁的？听心念头，念头善， 造善业，念头不善就造恶业。所以造业的主是心啊，身口不受报啊，人死了之后身体没有了，口也没有，谁受报了？那灵魂受报。啊，善的力量强，善业强，就三善道受报；恶的力量强，三恶道受报。六道凡夫，每个人造业多端呐、什么业都有啊。临终往哪一道去？佛在经上讲了，叫强者先迁。哪一个业力量很强，就先受报啊。那么力量弱的后受报，我们一定会想到，一定是恶念强啊。恶念强就先到恶道受报啊啊，所以谚语常讲，人死了就做鬼，理上讲不通啊。六道轮回，你怎么说人死了做鬼呢？啊，但是想想呢，这句话也有道理。为什么鬼是贪心最重？哪个人没贪心啊？贪心重的人，贪先受报，就到鬼道。如果嗔恚心最重，啊，脾气很大，这种习气，他地狱道受报。啊，愚痴，愚痴就是没有智慧。啊，真假、邪正、是非、利害分不清楚。啊，这个愚痴是畜生报。啊，畜生的果报。通通是随着业力牵引的，没有人主持啊，自己做主啊。啊，我们看到章太炎的故事。啊，这是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朱金州老居士告诉我的。啊，朱老是章太炎的女婿。啊，章太炎的女儿嫁给他。啊，告诉我，他这个老院长在世的时候，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。啊，大概是代理，时间一个月。啊，判官的地位很高，就相当现在所讲的秘书长。啊，东岳大帝像个省长、秘书长，就现在讲二把手。哎，东岳大帝找他去的。啊，那找去没法子，就去了。白天在人间工作，晚上到鬼道去上班，一天到晚没休息。人也很疲劳啊，啊，把这些鬼道的事情，他看到东西，给一些好朋友都讲，啊，这个不是假的，是真的，章太炎不会说假话，啊，他曾经跟东岳大帝上了个建议，希望东岳大帝能批准把地狱里头炮烙的刑罚废除。他说这个太残酷了，不人道啊。啊，炮烙是什么？铜柱烧红了，让罪人去爆，那一爆不就像现在是烤鸭了，烤鸡不就是这样的吗？ 一下去就考交了吧？这个刑法太残忍了，能不能把它废除？董月大帝就派了两个小鬼，带他到现场去看。他就跟着一道去了。到了现场，这个小鬼说：“到了，他看不见。”这才恍然大悟：地狱不是阎王建造的，不是东岳大帝造的。是什么来呢？是业力变现出来的。所以。他跟佛菩萨没关系，跟阎罗王没关系，跟城隍、跟东岳大帝都没关系，是你自己造作的业力变现，你自己受罪，这才获觉悟，以后再不过问。于是我们明了这十法界里面的事情全都是自作自受。业力主宰了，明白这个道理，再不造我业了。持戒就是叫你不造我业。戒律是善恶的标准。起心动念跟戒律相应，言语造作跟戒律相应，戒律基本的戒律就是十善。十善是一切戒律的总纲领。你看菩萨、大乘菩萨，8万4千细心，就是84000条戒律从哪里来的？十善也推演出来的。十善里头，每一条里头都有10条，就100条了。100条里头，每一条里头又有100条。这样子推演出来的，越推越细，微细。越是高层的菩萨，极其微细的那个妄念都没有。我们开始学是很粗的相，这10条：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行、不妄语，很粗的。自己往上提升，那就细了。每一条里头都包括10条。小乘阿罗汉把这个十善业展开为3000位，就3000条。所以我们就晓得十善是总纲领。84000细行圆满了，一条都不犯了，那就是十善业道圆满了。十善业道圆满，他成佛了，到佛的果位上啊，八万四千细行圆满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佛像。有很多佛像，画的像，佛头上一个圆光，圆光上面写了3个字，有梵文写的，也有用藏文写的，中文写的，这3个字发音嗡啊吽，是梵文的音，嗡啊吽。这3个字是什么？就是十善业道圆满。嗡是身业，阿是口业，吽是意业，身口意， 生三条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；口四条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；意是三条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所以这叫根本戒。必须要遵守啊，不要看轻他了，他展开了是84000细心啊，所有一切戒律统统包含在其中啊。我们老祖宗也叫我们持戒啊，没有这个名称。老祖宗给我们立的规矩：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就是戒律。啊，戒律的核心。确实就是无常五个字是根本戒啊，五个字是仁义礼智信啊，这是过去中国人不管你有没有读书啊，无论是士农工商男女老少都必须要遵守，不遵守这五常啊，那就不叫人了。啊，人跟禽兽不一样，人有五常，禽兽没有啊。啊，五伦是道，五常是德，叫道德了。啊，道是自然的啊！你看，父慈，这是自然的，这不是哪个人创造发明的。夫妻是自然的啊，兄弟是自然的。啊，自然之外的。这是必然的，领导跟被领导，领导是君，被领导的是臣，这样这是必然的。朋友，那朋友不是一家人，啊，这也是必然的，啊，所以叫五伦呢，关系呀，啊，人与人的关系。叫五大论啊，父子的关系，情爱，这个的确是在佛家讲就是慈悲啊，这个是信德的核心，我们老祖宗懂得，所以中国的教育基础就是建立在情爱上，父子有情啊。教育的目的，第一个目标，这种情爱希望能永远保持，这一生都不会丢掉。不但一生不会丢掉，中国人做得很好，生生世世都不会丢掉。为什么呢？祭祀祖先，没有把祖先忘掉啊，外国没有啊，啊，所以中国的教育是以这个为核心，啊，第二个目标呢，这个爱要扩大，这个情爱扩大，扩大什么？你爱你的父母，爱你的祖父，爱你的曾祖父， 爱你的家属，啊，爱你的兄弟，这个扩大，啊，然后再扩大出去，到外面的，不是你的家族的，啊，爱国家，爱民族，啊，到最后凡是人皆受爱，啊，爱朋友，爱亲戚，五伦关系一展开，整个天下跟我们都是一家人呐。啊，不是同族的也是表兄弟。啊，这个表兄弟是与我们家族通婚的。啊，都发生关系了。啊，确确实实，在中国，我相信汉族都是一家人。啊，历史上有记载的，第一个老祖宗伏羲是画八卦的，啊，历史上记载，我们家谱上记载的，第二个神农氏，第三个黄帝，伏羲到神农500年，神农到皇帝也是500年，这个1000年当中呢，没有文字，所以有传说，没有文字记载。文字是皇帝时候发明的，啊，所以从皇帝才使用文字。皇帝到我们现在4500年。啊，所以中国从伏羲啊，非常可靠的这个历史是5500年，那上面还有老祖宗啊！啊，印度婆罗门教授他们的历史有13000年。啊，我天了要告诉他们，我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也有13000年。啊，那个时候没有文字，不能说没有文化。啊，我能够相信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特别是五伦五常，一定是古老祖先传下来的。啊，这种东西可传，不会传错的。啊，因为它很简单。我想传10万年都不会传错。你看，父子有亲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君臣有义，朋友有信。这能传错吗？这是道，伦常大道，德、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5个字，不会传错啊！传10000年都不会传错啊！一代一代传下去，世世代代的人从小就学会了，都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人人是好人，好人行好事啊，然后才晓得中国这个族群，这一块大地根深蒂固啊，它是伦理道德起家的啊。那么今天这一代啊，再推远一点嘛，就算是慈禧开始吧，到现在200年。这个200年当中，我们把伦理道德先是淡化了， 不重视他了。啊，前面一百年，啊，还有人讲，没人做了。后面这一百年呢，不但没人做了，讲的人都没有了。现在没人讲了。啊，所以让中国人对这些名词叫五伦巴德，啊，这到底是什么？啊，非常陌生。那么就会招来的灾难了。今天灾难是全球性的，全球性的灾难，哪个地方灾难轻一点呢？肯定是中国。为什么呢？他老祖宗太好了，积德得厚啊。啊，虽有灾难，不会灭亡。祖德太厚了，我有信心。啊，你要问我，你凭什么有信心？哎、啊，我就凭着我们在汤池小镇搞的那个实验，让我信心坚固。为什么？那个实验，我相信不是人做出来的呀，人哪有这种力量啊？啊，传统文化丢掉200年了，我们办这个实验，啊，跟这批老师，我们的估计是2年到3年才看到成果。没有想到3个月就看到了，这哪里是人干得出来的事情啊？啊，这是什么祖宗之德了，三宝加持啊！啊，决定做不出来。我们那个时候做的时候也没有信心呐，但是一定做实验，看看能不能成功。啊，预定的计划是3年。啊，3个月做成功，消息传到那，我都吓一跳啊！这怎么可能呢？啊，中心打电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就在想了，如何把这桩事情介绍给联合国，能扩大影响啊？但是联合国又谈何容易啊，我们跟他无亲无故啊，联合国找对象是找会员国，我又不是个国家，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没想到过了2个月，他来找我。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无法想象的事情，啊！他来找我，我不敢相信。我派了3个人到巴黎去打听，是真是假。啊，结果一打听，真的，联合国今年要办个活动，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，办这么个活动。啊，找了谁呢？找泰国。啊，泰国的大使向联合国推荐，请我参加主办单位。啊，这个事情是真的，啊，我就欢喜答应了，通通祖宗安排，通通佛菩萨安排。啊，绝对不是人的。如果我们说是我们做出来的，我们就有罪了。祖宗之德，我们怎么可以啊把它冒名顶替，这最重啊。 啊，那泰国找我，这就有缘了。我在2003年第一次代表澳洲大学参加联合国这个世界和平会议。啊，我那一年参加开会呀，就在曼谷，就在泰国，啊，第一次参加联合的会议。啊，跟泰国结了缘。啊，在泰国虽然一个多星期的时间，啊，认识他们的副总理，啊，查瓦里将军，啊，他也是三军总司令，本来是总理，被金融风暴把他整惨了，他也很聪明，他辞职。让他的副总理升做总理，他做副总理。啊，这个人夫妇两个非常虔诚。啊，我在泰国一个多星期，两次在他家里吃饭，他请我吃饭，在家里。啊，所以结这么好的缘。啊，跟泰国皇室。结了缘啊，所以泰国大使推荐我啊，参加主办单位，我们才有这个缘分呢。啊，这样我们汤池这种成就，在联合国做了8个小时的报告，专题一天的时间，啊，做了3天展览。啊，很图片文字展览，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。啊，驻联合国192个国家的大使代表都非常欢喜，想亲自到汤池去考察、去参观。啊，在这几天，我邀请了新加坡9个宗教，邀请了澳洲的犹太教，10个宗教的代表，在联合国会堂为世界和平祈祷，这从来没有过的，联合国从来没有碰过宗教。认为宗教在一起一定是吵架的，啊，看到我们宗教在一起手牵着手，这样和睦，啊，让他们感到非常惊讶。这会议完了之后，联合国正式成立一个宗教办公室。我从这个地方呢，深深相信老祖宗之德会保佑中国，佛菩萨会保佑中国。啊，不管中国人怎样反对传统文化，反对佛教，佛教老祖宗还是爱这个地方，啊，还是照顾这个地方。啊，这个地方虽然会有灾难，不是很严重的灾难。啊，那尤其是我们真正发现，要把老祖宗东西找回来。啊，真正认识中国，这世界上还有一个人。我们对他非常感激，英国唐恩比博士。啊，这个人已经过世了。70年代，1970年那个年代，他曾经说过，要解决21世纪的问题， 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能救全世界。啊，我真的有很多证据啊。啊，去年好像是年初吧，发现了群书之要跟过学之要，我的信心坚固了，不会动摇了。为什么？我们要把传统东西找回来，从哪里下手？啊，我们老祖宗这千万年的智慧，从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这些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经验、效果，通通都记载在《四库全书》里头。啊，《四库全书》，台湾把它印出来了，大陆也有印呐。流通量虽然不大了，在我们想想，它不会再遗失了，不会失传了。啊，怎么读？从哪里入门？啊，现在解决社会问题，迫切需要的，我们到哪里去找？这书太大了。啊，没想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东西，唐太宗找了1400年前，啊，他找了一些这些大臣，啊，是那个时候的专家学者，啊，叫他们在这一切书里头，啊，经史辞这三种里面，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文字找出来，揭露出来给他看。这部书就是群书之要，啊，从10000多种书里头慢慢淘汰，最后找出65种，从这65种里头去揭露，啊，编成这套书。这是祖德，因为这个书在中国失传了1000年。唐灭亡之后，这书就不见了。啊，被日本一些留学生带回去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印刷书，全部手抄的，分量不多，他们识货啊，带走。啊，到嘉庆做皇帝，啊，乾隆做了60年皇帝，传位给他儿子，啊，由他的祖父，祖父最疼爱他，他也最喜欢祖父，祖父是康熙，康熙做了61年，啊。他不想超过康熙，也不敢跟康熙一样少一年，60年，啊，就让位做太上皇。康熙做皇帝，日本向中国皇帝进贡，就是送礼，里头有这套书，这才知道清朝并不重视。为什么呢？乾隆 雍正、康熙这个盛世啊，实在讲超过唐朝，啊，超过贞观，啊，所以他们就并不重视这个东西，啊，到民国，清朝亡国之后，民国初年，上武印书馆成立的时候，把这个书印了两次，一次是日本原本印的，另外是重新排版印的，印过两次。这书找不到了，中国满清亡国之后，军阀割据，啊，中日战争，文化大革命，到哪里去找？啊，这些典籍本来数量就少，很多人不知道。商务印书啊，做的呢，问商务印书馆的人，没有人知道。啊，我知道有这个书，没见过，所以在讲经的时候啊，偶尔提到，哎，就有听众，这有心人很留意的替我去找，就找到了两套，送到我这来，我如获至宝啊！这是什么？中国真有救了，世界不会是末日啊！这个东西出现。啊，过了两三个月，又出现了群这个过学之妖。这个东西是我想了好多年了，但是我不知道有这种书。我想了很多年，希望能够有人，有一批学者，能在《四库全书》里头把精华这东西摘录出来，编一套书，啊，能够普及化，让大众都能接受古老祖宗的教诲。哎，没想到民国初年真的有人把这套书做出来了。啊，他们做这套书的理念是从群书之要来的。啊，群书之要是治国，过学之要是治学，是做学问的。啊，就是一书四库，经史子集，一共八册。啊，我一看到这个东西到手，马上就告诉世界数据，给我印一万套。啊，群书之要一万套，过学之要一万套，分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收藏，这就不会失传了。所以，我这几年来在各处行走，都劝这些外国的朋友要学文言文。为什么？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这些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经验、效果，全在中国古籍里头。你要不会文言文，你要让别人翻成白话文来给你听，味道变了，不是味道啊。一定学文言文，你才能够尝到原味。那文言文难不难？不难。我都很留意。我在美国，问美国，啊，哪个大学我忘掉了？啊，纽约。一个大学生 在台湾，这个大概是20多年、30年的事情。有个同学跟台湾大学做交换学生，到中国来学中文。他学什么？学华严经。是个女孩子，大概30出头的样子，研究生。正好我在台北讲华严经，所以他就到我图书馆来参观，在我图书馆住了4个月，听我讲华严经。他读中国文言文，能看得懂清凉大师的注解，我非常佩服我问他，你学中文学多久？3年，不难的。05年、06年，我2次访问伦敦。伦敦是国际汉学中心，它里头有汉学院，牛津大学有，剑桥有，还伦敦大学。我去访问，给汉学院的同学交流，我跟他们讲了1个小时。剑桥也讲1个小时，伦敦大学也讲1个小时，给他们的教授举行座谈。我特别注意他们的学生，讲一口北京话，对中国文言文没有障碍。你们学多少年？都是3年，不难。外国人呢，一点基础都没有啊，3年学得这么好。所以，中国人学文言文得多2年，不难呐。我们对这个要有信心呐，赶快把文言文找回来。为什么？文言文是中国老祖宗最了不起的发明。这是老祖宗高度智慧表现出来的。古人这种智慧经验用什么方法传给后代？要原味传到后代，不能变质。外国没有文言文，所以他们东西传不下来。你看欧洲的拉丁文最古老的，只有极少数考古学的专家能懂得，懂得还不完全。要是翻译一篇东西出来，还翻不出来。我们老祖宗就想到了言语会变，所以言语跟文字要搞2套，文字搞一套什么？不变的，永远不变的，叫文言文。文言永远不变，语言随着地方变，随着时代变。不管你怎么变，我的文言不变。文是文字。文字的语言永远不变。成功了。我们把文言文学好，看几千年前古老的东西，就跟面对面谈话一样啊，真能体会到他当时的心情呢。佛经用文言文写的。难怪过去方老师告诉我， 我向他请教。佛的经典从梵文翻译过来，为什么这些梵文的原点这个书籍没有保留下来？大量到中国来了，为什么没保留？方老师笑着告诉我，古时候中国人跟现在中国人不一样啊。中国古时候文言文，中国古人对自己的文化信心十足啊！梵文没有古今文也会变了。翻成中国文言文之后，不但没有犯错，意思完全正确。我们的文字比梵文还要华美，根本用不着了。这种气概在全世界少有啊！哪里像现在中国人这样窝囊啊？被别人侵蚀，所以翻出来之后，对于原文不重视。方老师说的也很有道理，不是没有道理。所以全世界真实智慧至高的理念，精确的方法，丰富的经验，全在中国四库全书里头。然后晓得文言文比什么都重要。今天小朋友，这个家长要是有眼光，让他好好的学文言文，20年之后，他就是全世界的国学大师，前途无量啊！能深入浅出啊，把古人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经验跟现在人讲清楚、讲明白，效法古人。社会安定和谐，灾难就完全化解了，人民和睦相处，互助合作，都能真正享受到这一生圆满幸福的生活，所以这个重要。佛教传到中国，中国人完全接受，对于佛教的纲领更是尊重。佛学的纲领就是戒定慧，成为三无漏学，必须从持戒，用现在的话说，要从真正落实下手。我所学到的就要变成生活，在工作上用得上，在处事待人接物通通能用上，化解一切争端用得上， 啊，带给社会安定和平。对，真的是宝啊！啊，我在其他的国家到处宣扬啊，别人听了都欢喜，没有反对的意见。包括一些国家领导人，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是心为业主，反身俱至，啊，这个知就是。佛戒律是佛制的，菩萨还不能制，佛才能制定戒律。啊，凡圣通通要遵守，啊，不能够违背。正法住灭，正法是大乘佛法，是久住世间，还是会在这个世间？消失了，灭亡了。戒业有之，这个义就是戒律。那意思就是，有戒律，正法就久住世间；没有戒律，正法就灭了。啊，我们不要说别的，说戒律的根本是善，谁能够遵守？特别是在现前的社会，你能够把十善做到了，是大德了。那为什么呢？没人做到啊。你能做到还得了吗？你能把十善做到了，诸佛菩萨能不护念你吗？护法善神，龙天八部，他能不保佑你吗？啊，这个不是迷信呢，这是事实啊。我们今天出了麻烦，身体、疾病多，不健康啊，毛病多啊，心里面不能安定啊，烦躁啊，啊，什么原因？没有学戒律，你学戒律，不贪不嗔不痴，你心就定了，心就不烦了。啊，能够遵守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你的身体就健康。啊，十善业能够带给我们身心健康。为什么不干呢？啊，无论学哪个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通通要从十善做起。啊，没有十善业道，就没有大乘佛法。啊，今天我们讲儒释道三个根。啊，为什么十善做不到？我们不会做人。十善是做佛的，人都做不好，怎么能做佛？所以要求学《弟子规》。《弟子规》是做人， 再要求啊，学感应篇因果教育啊，儒家的教育是讲伦理道德，啊，伦理道德教好人，好人什么？不愿意做坏事，做坏事，他讲心不甘，啊，还有一点良心。那要是良心没有了呢？啊，根本他就不相信做好事有好报。学因果教育，真正明白因果，怎么不敢做坏事了？啊，为什么有报应？啊，有这么两个基础，再入佛门，十善业道一点不成问题，决定做得到。啊，所以这个十几年来，我们努力的在提倡啊，儒释道三个根呐。啊，虽然真正在这上扎根用功的人不多，但是有就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根没断呢、啊。还有啊，啊，有根就有指望啊。啊，传统文化跟这个大乘佛法不至于断灭。明比日月，尊比宝珠，这是佛用比喻告诉我们戒律的重要，戒律的光明超过日月，戒律的珍贵啊，它的尊贵就像宝珠一样，临当抱壳而死，佛隐水中。这是佛门的一个公案啊，两个出家人啊，去拜佛，路走得很远。一个人看到水里面，水出家，水没有过滤，不能喝。水里头有小虫，有细菌。啊，所以出家人旅行的时候，身上要带个滤水囊，就是小袋子，啊，碰到水的时候过滤，那水才能喝。啊，有一个人没有过滤的时候，这个水他吃了。另外一个呢？持戒啊，他不肯喝，结果死在路上。这个喝水的人到了佛的面前啊，把这个事情告诉佛陀。佛陀说，持戒的那个人呢，他比你早到我这儿来，你来的太晚了啊！对持戒的人奖励赞叹啊，啊，对破戒的人叫他要忏悔，要忏罪 啊，说奈何背息而纵啊，无伤草叶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就被人冤枉了，或者是犯了过失，被处分。啊，处分人说你是个持戒的人，那很简单，好办。我抓几根草，把草给你围起来，啊，你不能把这个草拿掉，你走开不可以。我用草给你绑着，宁愿在这里死，也不敢把草拨开，不伤害草木。这种像这个抱客而死。无伤草叶，现在人来看，这是愚痴，他怎么会相信？啊，于是戒律有这样的瘾，一般人看到戒律害怕。你看，从前儒家讲理，啊，民国初年，这是知识分子，趁儒什么，吃人的礼教，啊，礼太严格了，人不能自由了，那戒律比礼还要严，啊，你是学佛，学经典，大家喜欢听。提到要持戒，掉头走了，不听你的了。现在人认为，儒的礼、佛的戒，对人约束太多了，好像绳索绑的身体，一点自由。这样看法，啊，所以戒学弘扬有它一定的难度，啊，必须要从儒下手，儒比较容易啊，比佛法宽松啊。啊，真正有儒的基础，有道家《太上感应篇》的基础，持戒就容易了。跟他讲戒律，他欢喜，他不会排斥，他会相信。啊，没有儒个道的基础，那不容易。啊，所以讲经讲道理，跟他听，他很有兴趣。啊，你叫他用十善来约束他，他受不了啊。啊，能不杀生吗？不杀生他伤害我啊，伤害我也不能杀他。这个在他认为，这是不讲道理，理是讲不通啊。啊，殊不知，你不杀他，他就不会杀你。我早晨起来写字，啊，有个蚊子飞来了，啊，就在我面前绕绕去的时候，我没法子了。我就指着旁边一个纸片，你站在这里，他就站在了。我给他说三皈依，说完之后就别动。我去拿个玻璃杯子把它盖下来，把它送到外面去，听话了。啊，今天早晨的事情。 我们以善心、真诚心对他，记住佛的一句话：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，就有感应。不能有一点虚假。对待这些小动物，不会伤害你。把你放走。在打开窗户的时候，从窗户上放走。宿中极论斋戒之要啊，这会所里头说的斋戒非常重要，正法能否住世，权来行人能否持戒，这个行人就是佛门弟子，在家出家都包括在其中。正法能不能住在这个世界，全靠佛门四众弟子能不能持戒。故当学舍生命，宁食生命啊，勿为所受之戒。舍生命没关系啊。这个生命是无常的，总归要死。早一天死，晚一天死，反正都要死，无所谓也。如果为持戒而丧命，这个生命失掉了，你再得一个生命，肯定比人好。为什么呢？这大善呐，善在哪里？你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，这个榜样就是大善。能够像你的人越来越多，正法就救助了。彭吉清居士曰：故知净土自量。修净土，求往生极乐世界。这自量在此地说，现在话讲条件。古时候旅行，不要太古时候，我们在抗战期间那种逃难。我走了十个省呢，完全靠走路啊！走路怎么样？要带米到时候能煮饭吃米做一个布袋子，长长的装一个布袋子背在身上，不像现在有旅馆有饭店的。所以没有真正遇到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找到人家，要向人家讲家里有没有剩点饭菜讨一点，过这种日子。资是身上带一点钱，粮是粮食，出门一定要带点。那我们到净土，这个资粮是什么？全凭功德。就是你修积的功德了。功德的基础，功德之基，莫先持戒。持戒。行善，就是积功累德。 是心戒净则心净，心净则土净。今天在这里讲解，我们把重点全部落实在实相。为什么？有实相就有戒。净业三福第一条讲实相的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第一条啊。我们对父母有没有尽孝？我们对老师有没有做到尽？这个尽就是依教奉行，那才叫敬啊。老师教你的东西，阳奉阴违，这大不敬啊。老师的教诲一定要依教奉行，纵然不能100%的做到，至少要他做个到一半呐，否则的话怎么对得起老师？我这一生是运气很好老师能拨出时间单独教我，方老师单独教我，张家大师也是单独教我，这个月太难得了。这是续世的缘分，这一生遇到了，我们不好好的学，怎么对得起老师？孝亲尊师啊！现在人不懂得了，就是我们的父母、老师都已经往生不在了，我怎么办？我的教室，我的佛堂，我的摄影棚，统统挂着老师的照片。每一天早晚跟老师行礼，念念不忘老师教诲，教孝亲，教尊师。现在人把老师忘得干干净净，我们能有今天，谁给我的？父母给我身体，老师给我智慧，饮水思源呐。这都是属于戒律。因戒才能得定。我们今天这个定不是禅定，是什么呢？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一门深入就是定的。常识熏修会开悟所以学东西不要贪多。事出事发都一样，一样没有学透，不要学第二样。这一样学透了，行，可以再学一样。但是一生当中要有一门为主。我在年轻的时候学的很多， 虽然老师教给我，不听呢。总是贪多，看这个也好，那个也不错，这也想学，那也想学。所以兴趣多方面的，我就涉猎了不少的经论。那现在呢？现在知道，这是什么？佛学常识很丰富。再丰富的佛学常识，对你了生死、出三界没有干涉，没用处。如果一门深入，像我们在前面念到的，念老在这里举的例子，我们不如玉夫妇老实念佛，真比不上他。那这乡下的阿公阿婆不认识字，什么也不懂，就知道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天念到晚，我们能跟他比吗？说老实话，这一些阿公阿婆，他什么时候往生，他知道，甚至于他想什么时候往生都可以。还有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就要走，佛来接我，佛真来接他。这一点，我们看到盈科法师的公案。就找到证据盈科法师寿命还有十年呢，不要了，要求阿弥陀佛带他现在就走，他真走了。所以这一些阿公阿婆，我相信他们都有这个功德，都有这个条件。他不走是给做给我们看的，也是，他是真实功德，他不走住在这个地方，保佑这个地方的安定和谐，保佑这个地方少灾少难。我们一般人不认识，瞧不起他，他大慈大悲，帮助这个地区化解灾难。我说的话一点不假了，他不是走不了啊，慈悲心呐，救苦救难呐。我们理解，看到这样的人，我们对他都特别恭敬。对他行礼，对他致意，赞叹他老人家。他是真干。知识分子，只说不干。所以，知识不能解决问题。不能化解灾难。这要智慧。净土资粮全凭功德。功是功夫。一分功夫，就有一分功德。持戒是功夫，放下是功夫。 这真是功夫啊！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七情五欲，放下贪嗔痴慢，佛为什么叫我们放下？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道理明白了，你真肯放下，明白道理，就是张家大师所说的看破。为什么放不下？没看破，对事实真相知道不清楚，所以放不下。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不需要人劝你，不需要人教你，你自然放下了。为什么？那是包袱，那里头不是好东西，是自带给自己的累赘，没有一点好处。放下真有好处。要放得干净啊，要用真诚心去放啊，不能搞假的。装模作样不行啊，没有感应的。搞真的就有感应。在我们现前，我们自己亲身当中有体验，有不可思议的感应。祖宗照顾，佛菩萨照顾，我举汤池小镇这个例子，不是假的。我们看到虚云老和尚脸谱里头记载，老人朝五台山三步一拜，从普陀山海岛里头，三步一拜，拜到五台，3年了。这个毅力、恒心，就感动佛菩萨。他从发心起步，一直到五台山3年，佛菩萨就在他身边照顾他。他不知道，当他生病病倒了，菩萨就化身，变一个乞丐来照顾他。来给他采药，帮他治病，住了10几天，身体完全恢复了，这乞丐走了。他继续去拜山了。3年当中得2次病。第二次得病的时候，这个又碰到这个乞丐，又来了。其实，那个乞丐是文殊菩萨变的。文殊菩萨始终没有离开他了。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为什么他能够感动，文殊菩萨照顾，我们不能感动？他发的那个真诚心，那就是他的功德。我们的心不真诚啊，看到这些事情还怀疑，老和尚修得不错啊，感动了，我们没有修行呢，不如他了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全是一点真心的，一点诚意，不是为自己呀，为自己不行啊。 啊，为自己名闻利养，这不行。啊，不是为自己。啊，我们搞汤臭钱不是为自己。啊，是为我们老祖宗的传统文化还能不能延续下去？我们是做这个事业，不为自己。老祖宗东西在今天还能够适用，哎，就得保佑，哎，就让我看到效果了。啊，如果不管用的话，那就没有了，搞不成功啊，搞不成功，我们也就不搞了。啊，搞成功，说什么？我们那个念头一动，老祖宗就知道了，佛菩萨就知道了，哎，就替我们安排。就替我们效果赶快搞成功，啊，知道我们耐心不够，那我们原来打算3年看到效果，3个月看到，啊，这明明是嘛，佛菩萨老祖宗在身边嘛，我们亲身体验到的，能不相信吗？啊，所以真发心啊，灾难来了没事啊。啊，我们需不需要预备这些灾难的东西？不需要啊。真灾难来的时候，就突然来了一些人，后边送这个吃的，送那个喝的，全送来了。那么都是佛菩萨化身来的。啊，我们自己还是不要的好。我们要什么？要真诚心。我们要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真管用。啊，因地不真，果照欲取。啊，那我们对这个戒律要重视，还是三个根。啊，《弟子规》、感应篇。是善业，要做不是念呐、啊，念没用啊！啊，要落实，要做到。啊，把这三样东西变成我们的生活，变成我们自己的工作，待人接物。啊，要把它做出来，后面的效果感应不可思议啊，让我们对祖宗、对佛法、对鬼神信心十足啊，再不会怀疑了啊。我们这个色身留在这个世界为佛菩萨工作，为一切众生工作的，不是为自己的。啊，身体好，为他们多出一点力；不好，少出一点力。全是为众生，为真法救助。啊，没有丝毫为自己。感应自己能体会得到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 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760页啊，760页，倒数第五行，第四，其利他相，这就是造相见他。他梵语称为崔多婆，翻成中国是庙的意思。中国的庙是供奉祖先的啊，中国在上古时代祭祖先啊，所以非其鬼呀，这是不会祭他的，这祭祀就显得是谄媚啊，一定是自己的亲属、自己的祖先啊，这是应该祭祀的，慎终追远啊，这是孝道。所以庙呢，供神、供鬼神的啊，最初呢是供祖先。以后啊，要供神了。所有一切供奉神明的地方，都称之为庙。或为方粉啊，因为它的形状多半是方形的，也有圆形的啊，方形的占多数啊。为制服舍利处也。佛陀灭定之后，火化，留下来很多舍利啊，佛弟子把这个舍利请回去，建塔供养啊，要供佛的舍利。慧疏里面有说。安塔有三种啊意思啊，为什么要供佛的舍利啊？第一个表人身，这个人太殊胜了啊，人中稀有啊，对人类做出最伟大的贡献啊，这个人值得一切人尊敬敬仰，向他学习啊，表这个意思。啊，有人说供养佛菩萨，佛菩萨保佑我，这个观念有两种，真正明白的，这是正确的；不了解其中真实意的，那就是迷信。啊，自古传到今，现在明白的人不多，迷信的人很多，都把它当作神明，啊，供奉供养，他会保佑。其实他是真保佑，但是你不懂的。真保佑是向他学习，这是真保佑啊！啊，他有大智慧，他有殊胜的理念，那、啊、有很好的生活。处世待人的这一些德行 这些方法啊，有伟大的成就，对一切众生做出了贡献，样样向他学习，这就真的保佑啊！啊，我们供养阿弥陀佛，每一天念佛，每一天拜佛，如果不向阿弥陀佛学习，所得的好处很有限的。啊，如果你供养他，礼拜他，真的想学他，那个利益就太大太大了。啊，学到最圆满，你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你，你跟阿弥陀佛是一，不是二啊。这个利益就无量无边了，所以对他不认识、不了解、不透彻，你怎么学他？诸佛菩萨、世间圣贤，都是我们的好榜样啊！什么榜样？幸福美满人生的好榜样。那我们希望社会安定，希望众生生活在一起和谐，互助合作，希望每个人都过得幸福快乐。那么阿弥陀佛就是最好的榜样。那他居住的地方叫极乐世界。那我们要想真的快乐，就得向他学习。啊，认真研究他的经典。那研究明白了，认真努力去效法，啊，去落实，这样我们自己就变成阿弥陀佛的化身。啊，开始学，学得不到家了，化身了；学到家了，就是阿弥陀佛的真身。那我们一家人学习，这个家园就是极乐世界，一个小镇，一个县城，人人都能够学习，这个地区就变成地球上的极乐世界。啊，跟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差别呢？理上没有差别，事上有差别。啊，事上差别在哪里？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，烦恼习气断干净了，纯净纯善。我们这个地方居住的众生，包括自己，我们也在断恶修善，但是断得不干净，那习气还存在，这就是理上相同啊，事上有差别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不可能影响整个世界。阿弥陀佛不但影响 他居住的那个星球，甚至他影响设方一切诸佛刹土。这就像中国古籍里头所说的汤王，以七十里而望天下。这就是汤王圣明啊。他的领土啊只有七十里，不大了，像现在有个小乡镇的。古时候的七十里，大概现只有现在三四十里。古时候的度量很小。周文王百里，也不过现在五十里而已。望天下是什么意思？他所治理这个地区，治得好，样样都好，可以作为天下诸侯国的榜样。这些诸侯国尊他为天子，这个天子跟以后天子不一样，以后天子是皇上，那个时候国家没统一，都是小国，百里这就叫大国了，还有小国三十里、四十里，简直就是一个乡镇，没统一，所以这些小地方的领导叫诸侯。经典上记载呀，商周时代，商比较少一点，在中国这块大地上，有几百个诸侯国。周朝时代历史上记得很清楚，800诸侯，就是800多个城堡，每一个城堡是一个诸侯国，有点大的诸侯国有几个城堡，小诸侯国一个。尊汤王为天子，向汤王学习，修身齐家治国，跟其他的诸侯国和睦相处，学这些道理，学这些方法，学这些经验。这一个做好的这个国，等于说领导全世界，那个时候叫天下，影响到天下了。所以国家了不在大小啊，你做出好榜样了，你起了作用了，就影响到整个世界。以后秦以后统一了，统一的这些帝王都用他自己居住的这个城市做榜样，自己居住这个城市现在叫首都，从前叫京师，首都没有京师的意思好。京是什么？大臣。师是师范。这个大臣里面的政治、制度、 教学。啊，各行各业都可以做其他城市的榜样，其他城市的模范。啊，京师的首长金兆银，这现在就是首都市的市长，他的使命很大了，担子很重啊，因为他要把这一个市作为全国的示范点、示范城市。啊，上面皇上天天督促他了，样样都要好。啊，样样都做到全国第一了。啊，所以京师这个名称好。啊，意思很明显。啊，听到京师，住在京师，那我就是别人的好样子啊。我家在京师，我的家是所有家庭的好样子。要不然这京师两个字名实就不相符了，一定要名副其实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了，现在全都没有了。啊，哪一个城市做，哪一个城市就是模范，就是榜样。实在讲，这个模范榜样一定要京城做。为什么呢？别的国家、别的地方做了，别的地方变成全国第一，那个地方领导全国，这国家领导人怎么办？啊，这是事实摆在面前的。啊，所以第一个做榜样的是谁呢？皇上啊。他是这一国家人民的榜样。啊，这一国人都要能像他。有他的德行，啊，学他的智慧，啊，他的家是一切家庭的榜样，他居住的城市是所有城市的榜样。人生的第二个呢，令他信，别人相信了，因为你真做出来了。你没有做出来，光是会说不会做，没做到，人家不相信。自己一定要做到。啊，这就是对社会、对大众啊，做出真实利益，做出真正的贡献。第三个为报恩，令他心是四，报恩是理。啊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法？报父母之恩呐、啊，报老师 真恩。啊，报国主之恩。没有贤明的国主，这个国主。政治怎么可能做得这么好？啊，人民能够过得好，太平盛世、安定幸福的生活，国主之恩。国主懂得教育，把人全教好了。这安他有这三层意思。法华经曰：诸佛灭度已，就是灭度之后。供养舍利者，其万亿种塔。啊，有金，有银，有玻璃。啊，这个玻璃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水晶。啊，古时候没有现在的玻璃。啊，水晶是透明的。啊，经典上讲的玻璃。水晶，或有其神庙、旃檀，这是木造的旃檀香、沉水香、木蜜、并鱼彩，这都是最好的木材啊，用这些来建造啊，还有。砖瓦泥土的啊，这就是讲建造塔庙这个材质都是选最好的啊，尽心尽力去选。若于旷野中极土成佛庙，如果在旷野里，那就地取材啊，旷野里头泥沙多，石头多啊，用这些东西来建庙，乃至童子戏聚沙为佛塔啊，童子小孩他们有戏啊，在沙土里面用沙堆成一个佛塔，如是诸人等呢，皆已成佛道。这是说建塔的功德了。怎么说他已经成佛道了？他知道有佛，阿赖耶里头已经有佛的种子了。这个种子叫金刚种子，永远不坏呀！遇到云。它就起作用。童子阿赖耶识里头有佛的种子，他将来长大遇到缘，必定修行，必定学佛啊，说不定一生成就。如果遇到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是万修万人去啊。 一个都不会漏掉的。所以建塔，这个塔呢，放在这个地方，有人从这经过看到了，都会知道这是佛的塔。阿赖耶识有佛的种子，每一见一次，每一提醒一次。佛的种子渐渐成为有力量了。熏习时间久了，它起显性。如果没有种子的，他一定会问：“这个地方，这个小塔的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用处？”这一问呢，他明白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土塔了，帮助一切众生下成佛的种子功德在这个地方。所以，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。建塔的作用，建塔的功德。下面讲造像，像是指佛像。据《增益阿含》，《增益阿含经》里头有说，佛身陶立，释迦牟尼佛为报母亲之恩。佛出世七天，母亲就升陶立天了。福报太大了。世尊是姨母带大的，他母亲的妹妹。姐妹两个都嫁给金梵王，金梵王的妃子。为报母亲恩，到忉利天讲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孝敬在忉利天宫讲的。幽天王一佛，这当时一个大国王，那么久的时间见不到佛，他想念呢，于是用牛头旃檀雕佛像，高5尺，视为瓷土，瓷土是指我们这个地球，雕像之时。这有人造像了，给释迦牟尼佛造一个木雕的，这是檀香木雕的，牛头旃檀，檀香木里头最好的，这檀香木雕了一尊释迦牟尼佛的像，高5尺。是因为享福，佛到忉利天去了，享福，雕一尊像，天天看到他。《法华经》云：“若人为佛故，建立诸形象为了佛，造佛像。”为佛的智慧，为佛的道德，为佛的教化， 为佛慈悲普度一切众生呐、给佛造像。刻雕成众像，皆依成佛道。为什么？佛的32相80种好，深深印在这个人的阿赖耶识里头。因为他造，一定把它造出来。观想，观相，4种念佛了，他具足这2种啊。想佛的相啊，怎么样把它调出来啊？又造相功德经曰：若人临终发愿造相，乃至如这个意思啊。是像中国的小麦体积很小，造的像不大。现在我们讲微雕用1粒米或者用芝麻这样小的东西雕成的佛像，能除38亿劫生死之罪，发心做这个，微雕是要非常细心，还得用放大镜。没有放大镜，那是很好的眼力。一般人眼睛老花了，看不清楚。现在的微雕用机器，用大的这个放大镜，倍数高的。我们在博物馆参观，有看到微雕的，微雕艺术，现在很普遍。雕刻经文的非常之多，一个很小，大概在1寸的方圆，能够雕一部《金刚经》。5000多字，大概只有指甲这么大，雕刻佛像、菩萨像、罗汉像，非常精美。人要观看，用放大镜，细心去观察。去欣赏，这有没有好处？有，跟大的像不一样。大的像一看看过了，不仔细，就仔细看。用这种真诚恭敬心仔细看，这印象深了。这个印象深就是阿赖耶种子深了，这种子有力了。有历史，你不会忘记，见过一次还常常想到，提起来这个印象立刻显现，就起现行。所以他能除80劫生死重罪，81劫。经上说的这些话全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不知道。 这就是他有很深的道理在。下面是梵斯沙门，就是斋僧啊，以梵斯供养僧众啊，在中国俗称为大千僧斋啊，供斋请1000个出家人啊，这个修福啊。大富人家喜欢修这样的功德，实在是修福德。世间人修福，毕竟求福多，求慧的少啊，求福的人多。啊，喜欢佛宝，六波罗蜜经品，以十世者，当时无私啊，就是不食饮食，这个里头含着有五桩事情。这是说他的福报啊。第一个使命，若人无食，难以及命啊，所以不食饮食，就是供养他的生命啊，他的身体离开饮食，就不能活下去。所以这个布施功德就大了，用我们现在讲是救命啊。还有哪一桩好事能比得上这桩好事啊？所以接受布施的要感恩的要祝福啊，要回向啊，把自己所修学的回向给施主，回向给众生。第二呢，施力，一是受苦，增益气力啊，有气力才能工作啊，修行也要有气力，没有气力那就生病了，生病就妨碍你修行，妨碍你工作啊，可见的饮食使命啊，使力啊。第四呢，失落，以此受故啊，身心安乐。第五者呢，失变，若饥饿时身心怯弱，言说简纳不能变了啊！啊， 你就是再有智慧，再有辩才，如果你在饥饿的时候，饿的什么力气都没有了，话都说不出来了，你怎么能跟别人辩论啊？怎么能够教化众生啊？这些这饮食是多么大的事情。第五是辩啊，不是饮食，增长他的辩才，饮食充足，身心勇锐，得大辩才，智慧无碍啊。随着身体的健康关系非常大。佛经里面所说，法轮未转世轮先呢，换一句话说，吃饱了有力气了才能转法轮呢。转法轮就是教学啊，自己修行教化众生都需要健康的身体啊，要很好的精神气力，这才能办事啊。那么我们知道布施这五种事，知道它的意义，知道它的真实功德，我们就会喜欢布施啊。梵思沙门经云，正令得满四天下宝，其力不如勤业清净沙门，一世供养得力数倍也啊。这是佛在经里头勉励在家同学要知道布施沙门啊，出家人啊，布施他了得大利。大利也在哪里？他修行，他有成就，是你布施有功。他成就之后，他能够弘法利生，也是你布施饮食之功。即使你这一生只布施过一次，这个出家人将来成就弘法利生，所有功德都有你一份。啊，这一份不能缺少啊，缺少可能他的生命就断了。生命一断，修学、弘法、立身，全都等于零。啊，这个布施多么重要啊！啊，经上说的比喻都不是妄语，都是实在的。啊，经上说清净沙门，持戒修定啊，开智慧的这些修行有成就者，这是清净沙门啊。那还没有得清净心的， 甚至还造作罪业的，要不要供养他？要。你供养他，你所得的功德利益是圆满的。啊，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业报，我有我的业报。所谓公修功德，婆修婆德，不修不得了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那在先前这个环境，如何能够修清净功德？经上讲得好啊，只要我们自己心清净，境界就清净。我们用清净心供养一个不清净的修行人，我得的功德是清净的，他修的功德不清净，我得的是清净的。这是什么道理？这就是经上所常说的，一切法从心相生。啊，经上佛说，境随心转。啊，我们能转境界，不被境界所转，这就对了。明白这个道理，才知道佛门真广大。一切时，一切住，一切众生会修，都修成圆满功德。啊，所以禅宗老师测验学生，常说：“你会吗？”问题在会不会？境界没问题，因为境界不是真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借假修真呐、啊，你要会这个本事，你每一天修集的都是真实功德，都是无量无边呐、啊。啊，所以得利殊倍也。所得的利益超过满四天下珍宝布施。底下一段：玄真、燃灯、散花、烧香。真不知宗名，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四智品，啊，四智品的总名称为真。啊，玄真是用真造成的床幡宝盖。啊，这些东西呢，悬挂在佛殿。啊，佛的大殿显得格外的庄严，目的是戒引初修，而且呢，都有表法的意思。 白云经上有一段话，佛在世时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，有婆多迦有这么一个人，过去曾作业长帆，悬挂在毗婆尸佛的榻上，说从世以来91劫，常有大帆佛音其上，受福快乐。这个长大的帆可以遮蔽风雨，也遮蔽太阳。这个人以后出家了，得阿罗汉，证阿罗汉果。那么这是说，悬挂了窗帆爆开，窗帆在中国古代它是表法的，也是信号古时候没有资讯，信息传达很不方便但是他也有他的方法就是向高处悬挂了这些旗帜，窗帆包盖都是属于旗帜一类。寺庙里面有旗杆，不是挂国旗，就是悬挂了床幡。床是圆形的，幡是扁形的。最初床幡上没有写字的，以后都写了字了，写字就更明显。悬床，寺庙今天有讲解。悬幡呢，这个道场今天有发挥。建立法会，今天有大悲忏，这个幡上就写大悲忏，圆当然不知道，近就看到了，今天什么活动？床是今天讲经，如果这个床上写的《大放光佛华严经》，还有加南无的。南无大方光佛华严经，南无妙法莲华经，这个翻过来，今天讲华严，讲法华，等于通知大众的。因为佛法是四道，四道是知闻来学，未闻往教。佛不会通知你个人。佛也不会劝你来听经，都是你自动自愿来的。自动自愿是你有诚意，有沉浸心，所以一分沉浸啊，你有一分收获。邀请你来的未必有诚意，没有诚意，佛来讲经你也不得理。 啊，所以佛法不要钱。啊，活动有信号发出去，你看到了，自动来参加。啊，取这个意思。燃是燃烧，灯是灯烛，灯火。啊，施灯功德经云：佛告舍利弗，或有人与佛塔庙住形象，就是佛像、菩萨像，二舍供养故，奉施灯明，乃至以少灯具和酥油涂染，啊，燃是点燃，持以奉施，以明为照啊，一道一界。这是说它的光不大，只能照一个台阶，只能照眼前的一个小路。舍利弗，如此福德了，非是一切声闻缘觉所能可知，为佛如来乃能知也。这是布施啊，在黑夜没有日月光照之处点一盏灯啊，灯光再弱再小啊，甚至于只能照一条小路，一个台阶。佛告舍利弗，这个布施功德声闻缘觉都不知道，为佛与佛乃能知也。这是什么呢？总是至诚所感，全在用心的啊，台阶，尤其是比较危险、容易跌倒的啊，这个地方有一盏灯啊，很暗，有一盏灯呢，跟没有灯呢，大不相同。微弱的灯光啊，人很小心谨慎，不至于跌倒，不至于迷失方向。啊，施于灯明，他将来在果报上所感得的是智慧。啊，灯明也是表法，佛堂、塔庙啊，在佛舍利塔面前燃灯，在寺院安堂，佛菩萨形象面前燃灯，这是一表法。表智慧光明，利益众生呐。佛讲经教学，体是智慧。 啊，没有智慧不能讲经教学。是灯，是财布施，得的果报是智慧，不可思议。啊，一般经上告诉我们，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。这一盏灯，三种布施具足，里头有财啊，灯的起是财啊。从前是油灯，是蜡烛啊，可是灯的光明，它表的是法啊。人得到这个光明照耀，他不害怕了。这就是他离开委屈的心的无为布施，一样三种布施具足。所以布施灯明的人很多啊，愿意在佛像前面、佛寺面前燃灯啊，这个很多啊，所以。他有这么大的功德啊，声闻缘觉，他们的神通智慧都不知道，佛知道。这是真诚之所感啊，总是用心的。纯真啊，散花散布鲜花以供养佛。慧素云：散花者，花开清净，妙色妙香啊，散住佛刹，若有花开。诸佛来奏，是故下界中以花为净土，见色闻香，诸鬼神等咸之，又如凤辉色相也。这刮胡又说明，为诸鬼神以花之色相同于分辨。故先知这一段告诉我们，香花了能够供佛、供天啊，天人，他们见色闻香。啊，那么佛供佛，这个地方有花有香，佛会光临，天神也会光临，啊，鬼神呢，见到这个好香，啊，香花了，他就远离了。果然，业报差别不同。 啊，他没有这个福分的。化色化相，他的感触跟粪便相同，他不喜欢的。啊，可是天神，他喜欢。啊，那么这些，我们明白了。燃香一定要燃好香，就是对佛菩萨、对神明的恭敬。啊，如果这个不好的香，很难闻的香，鬼神喜欢。啊，佛菩萨不喜欢。那我们常常供好花好香，我们就知道，所以冤亲债主这些鬼神呢，他远离你。啊，诸佛菩萨、诸天善神，他来接近。他会到里面来坐坐。陀罗尼极经云：若四部中，这个四部，出家男众女众，在家男众女众，这叫四部中。以中华三阿弥陀佛发愿诵咒者的十种功德，诵咒，我们要知道，这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就是咒语。全是梵文，啊，没有一个中国字。啊，所以念佛也是诵咒，啊，或者是也有人喜欢念往生咒。往生咒第一句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。这部经上说，以花供佛，啊，发愿，持名，念咒。的十种功德，这下面说出来了。一者，自发善行，啊，自己发善行，这个善行，求生净土之心呐，这个心是无上圆满菩提心。我念佛供佛不为别的，就为往生极乐世界。第二个呢，令他发心，别人看我发心，哎，他也跟着发心。啊，三点呢，诸天欢喜，人不知道。天神知道啊，这28层天除了无想天之外， 欲界四天，色界十八层天，这些天人皆大欢喜啊！为什么？天人的果报是什么？上品是善，再加上四无量心，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，天人呐、啊，天人看到人也发善心欢喜啊，跟我们一样啊，我们看到善法就欢喜。看到善人一定欢喜，天人也如是。啊，不喜欢看到人作恶，人有恶念，有恶行，天人呢，距离他就远了。啊，鬼跟他们就接近了。第四呢，自身端正，六根具足，无有损坏。这一句说的是身心健康。啊，自身端正，六根里头讲到一，一是心，身心。健康、快乐。第五者呢，死生保持，这是讲临终之后，你到哪里去了？你到极乐世界去保持去了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。第六，生生世世。生于中国及贵姓中，生之之佛闻法，不生边地及下姓中。第九，来生，来生如果想投胎，佛知道，你生生世世会生于中国。这个中国是佛经上说的，不是我们现在的中国。啊，这中国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地区有高等文化落实在这个地区，这叫中国。文化水准高，这里都有佛法，有圣贤教学，人民觉悟啊，不迷惑啊，觉悟就快乐啊，迷则有苦，觉就有乐，所以这个地区的人离苦得乐。这叫中国。中也是不偏不斜的意思。啊，这个地方没有人偏见，没有人邪见。啊，所以叫中国。那么生在这个地区，能够接受圣贤教育。能够学习大乘佛法，啊，这个标准叫中国，就贵姓中，啊，他在这个地方投胎，一定是生在贵族家庭。 为什么？善与善感应，恶与恶感应。凡夫投胎，全有功德在做主宰。善恶报应，丝毫不爽。不但生中国就贵族，而且呢，生者富士。他出生的时候，佛在这个世间讲经教学，这个缘不可思议。他能够见佛，能够闻法，直就是遇到。生在佛在世的这个年代，见过佛，听佛讲经教学，不生边地。边地就是文化落后的地方，没有圣贤教诲的地方称为边地。下行者，印度古时候种族阶级很严格，不平等。婆罗门、刹帝利是贵族，婆罗门有智慧，多半从事于宗教教学。刹帝利是贵族，是统治阶级的。所以他们是贵姓。下姓呢，这是平民。这一供养香花这个功德，会帮助你生在贵族，不是生在平民家庭。第七者，成转轮王，王四天下。这讲你有些见佛闻法，依教修行。以你的慈悲心、爱心，爱护一切众生。护持正法。你发这个愿心，你就成为转轮圣王。王是天下了，这个王是统治啊，统治四天下的是经轮圣王，轮王里面地位最高的。八者，生生世世常得难舍。为什么佛在经上常常强调难生？女生比男生要苦， 我们细心就观察就知道。啊，所以菩萨世先成道，一定世先难成。比丘尼、优婆夷、在家出家女众，他们修行正果的时候，都先难生。第九，得生阿弥陀国，七宝花上皆加辅佐，成阿毗跋致。啊，这是遇到念佛法门，有缘呢，遇到净宗法门，遇到净宗法门，一定得三宝善身的加持，啊，让你有缘见到净宗经典。遇到修净土的这些善知识，你跟他们往来，你也就会修这个法门。修这个法门，你这一生决定成就。也就是说，你决定得生净土，生到净土的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你决定成阿毗跋致，啊，无量寿经四十八愿讲阿惟越致，阿毗跋致是弥陀经上说的，一样。啊，翻译的时候用的字不相同。第十，成阿耨菩提，坐于七宝狮子座上，放大光明，与阿弥陀佛等无有异也。这是究竟圆满的成就。你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了，啊，真的把你妄想、分别、执着这些烦恼通通断干净了，烦恼断尽，你就成无上菩提。啊，这个时候坐七宝狮子座上，这是说佛说法的宝座，放大光明，这个大光明就是对一切众生说一切法门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帮助众生成无上道啊！啊，你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啊！啊，等同无异。三化供养相化的十种利益了，十种利益有前身高下的差别，这种差别全在用心不同， 你用的是什么心？如果用的是真诚恭敬心，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。所以佛在经上常常教我们，我们要记住，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，这一句话重要啊。处事待人接物，要用真诚心。对自己的利益，就像这。